我記得上一次跟大家是講主禱文的介紹的時候，跟大家講主禱文其實一個比較好的名稱是叫它做門徒的禱告，因為主禱文不是耶穌基督自己的禱告，它是教門徒怎樣來到禱告。主禱文亦都唔係俾我哋愛嚟念，雖然念咗係對我哋係有好處。其實主禱文係一個大綱，係一個模式，教導我哋係點樣先至能夠有我哋自己嘅禱告。嗱，我哋見到主禱文其實呢個大綱一開始就係用讚美嚟到開始，我哋要讚美神開始，然後我哋先至係睇我哋生命當中嘅優先次序。要將神是放在第一位，跟住我哋就能夠係求我哋自己所需要嘅嘢。通常我哋都會求係物質上嘅需要，但係唔好唔記得咗，我哋亦都有靈入面嘅需要。另外，求完咗之後，我哋可以求同神同人嘅關係，呢個好重要。我哋同人嘅關係係反映出我哋同神嘅關係。然后我们可以求神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最后是再用赞美来到结束。我们亦都讲过这个主祷文是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首尾的结构。这个首尾结构给我们见到是有三样东西我们是需要注意。第一样当然就是要赞美进入我们的祷告。所以一开始一收尾都是赞美神。然后我们是可以是要是调整我们的心来到是符合神的旨意，这个是第二步，符合他天上的旨意，符合他地上的旨意。因为只有是调整了我们的心之后，我们的祷告才会大有能力，这个是圣经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到求，刚才讲过了，唔好唔記得咗係有靈入面嘅需要，唔好淨係求我哋物質上嘅需要。嗱，禱告一開始第一節嘅經文就係講我們在天上嘅父。嗱，呢一個係非常非常之親密嘅一個關係。我哋上一次講主禱文嘅介紹嗰陣時都講過，有一個重傷嘅士兵，他一生人都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做他的救主，他最后在医院临死的时候他接受，他称这位神做他的阿爸父，做他的个人的父。这个是非常之亲密的关系，亦都只有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称神为我们的父，成为神的儿女。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可能话唔系噃，我见到有好多圣经嘅经文都话神系全世界所有人嘅父，我哋系所有人都系神嘅儿女。嗱，其中嘅经文可能系马拉基书咧二章十节，讲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么？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么？使徒行传亦都讲十七章二十六至到二十八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有没有见到经文的确是讲是一位父所创造，经文亦都系讲到我们都是他所生的。嗱，喺度一个创造嘅立场上，的确神系每一个人世上每一个人嘅父，呢个系喺创造嘅立场上。但系呢一个唔系喺度关系嘅立场上，喺关系嘅立场上，神只不过系嗰啲接受佢系成为救主嘅嗰啲先至系神嘅儿女。在这里约翰一书三章一至到三节，我们见到是经文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 像他一样。另外在这里，约翰福音是一章十二节，亦都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都讲得很清楚，凡接受他的先至是神的儿女。另外，耶稣基督在世，在这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和犹太人讲，他说你们的父不是我的父。很清楚，就是有两个家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一个是属神的家庭，一个不是属神的家庭。属神的家庭的儿女是会洁净自己，刚才的经文已经是讲过，是会处理自己的罪。但是不属神的家庭，那些人是不会处理自己的罪，是不会洁净自己。保罗在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叫神的儿女做光明的儿女，光明的儿女。所以我们见到主祷文是给我们是跟神是有一个父子，有一个父女的关系。这个关系和旧约的人和神的关系是很不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旧约神和他子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神是全个以色列民的父，这个是旧约神和人的关系。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而神是他们的父。新约就不同了，新约我们是个人，神是我们每个人的父。这个很不同。在这旧约有多过十处的地方是讲给我们听，以色列人的父，以色列人民的父就是神。这个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九节，还有在这里以赛亚书是一章二至到三节都有讲。经文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叛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在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至到四节亦都讲，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召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力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到以法莲行走，用棒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诚爱索牵引他们。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全部以色列人的父。神说我是自小就养育他们长大，神说他是我的儿子，我在这里埃及到召他们出来，是全个以色列民族的父。很可惜，以色列人我们见到经文都有讲，频频犯罪，频频拜偶像，以致怎样啊？以致他们同神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不是说神变了，神始终都没有变，变的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罪，以致他们是怕神，怕到是连称呼神的名都不够胆称呼。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同神的关系。所以当他们听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称神做父，对他们来说是好像很奇怪，对他们来说是很怪的一件事。他们见到耶稣基督在主祷文教门徒要用天上的父来到祷告，他们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关系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变得非常非常的陌生。他们已经不记得了，原来神就是全个以色列民族的父，他们忘记了这个事实。对犹太人来说，这个神是非常非常的遥远。记不记得在这里约翰福音是十四章八至到九节，有一个门徒叫腓力，腓力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什么？你可不可以是彰显你的父给我们看看，将父是彰显给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说，你见到我，你就等于见到父咯。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 点解呢个神系会好似耶稣基督咁和蔼可亲、咁平易近人？佢哋见到神，佢哋惊到直情连神嘅名字都唔能够去称呼。嗱喺度马太福音，我哋见到系就系、是、主祷文嘅嗰一章嘅经文，居然系天上呢、这个天父系出现咗有十二次咁多喺度。登山宝训，全个登山宝训，耶稣基督称神做父是有十七次咁多。而喺度全个四福音入面，耶稣基督称神做父是有成七十次咁多。嗱，有人可能会问，点解会咁奇怪？点解旧约耶稣基督就是全以色列民嘅父？点解嚟到新约就会变咗我哋每个个人嘅父？点解有咁大嘅转变？其实个理由系好简单，理由系因为系神嘅属性。神嘅属性系有咩啊？系公义、怜悯、圣洁、慈爱，系嘛？呢啲其中嘅属性。你净系见到佢系圣洁，佢系公义，我哋就知道有啲咩事啊？佢系圣洁，我哋人系点样啊？我哋人系罪人，所以见到呢个问题嘅所在嘛？一个圣洁嘅神点能够同埋一个罪人系能够系有一个关系，甚至系一个父子同埋父女嘅关系？点能够做得到？哈巴谷书讲咩啊？佢话神嘅眼目系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神连望罪恶、望邪僻都唔能够望。唔好话同一个人系有父子嘅关系，所以点能够我哋点能够同神有父子嘅关系？其实神早喺宇宙开始之先，已经系预备咗耶稣基督系为我哋赎罪，所有系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能够系再一次系与神和好，成为神嘅儿女。嗱，呢个一早系神预备好。但是在耶稣基督未来到之前，在这里旧约那班以色列人怎能够跟神有个好的关系？耶稣基督都未来，在这里旧约全部的赎罪都是环绕住在这里圣殿或者在会幕里面那一个约柜，围绕住个约柜，个约柜里面是装住什么？约柜里面是装住法板，法板上高刻住十诫，是吗？法板是用来做什么的？那些律法是用来做什么？罗马书入面七章七节，保罗说，如果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原来律法是要彰显出人的罪出来。律法是要彰显出人的罪出来，没有律法，人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在这个约柜里面的律法就是要彰显人的罪出来。这个约柜的盖是什么来的？约柜的盖是神的施恩宝座，是神的座位来的。我们知道，如果是个法板是彰显出人的罪出来，要怎样赎罪？利未记告诉我们，生命在血，是要用血来到赎罪。在这里旧约他们是用动物的血来到是暂时是遮盖住之罪，暂时是赎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就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一定要用血来到遮盖罪。一年一度，所以个大祭司是会是拿了公牛的血拿入去至圣所，然后将佢审喺度呢个施恩宝座嘅上高，喺佢施恩宝座嘅前面同埋东面要弹七次，为自己赎罪先，然后先至可以为以色列嘅人民赎罪。佢再攞系公山羊嘅血，再攞入去至圣所，又喺度呢个施恩宝座嘅上高，前面同埋喺度东面系审喺呢个施恩宝座上高。当神喺度佢嘅座位上高，望落去呢一个约柜装住个法板，法板系彰显出人嘅罪，但系嗰啲血点样啊？嗰啲血系将嗰啲罪系遮盖晒。呢一个系非常之非常之美丽嘅一个救赎嘅图画嚟。 一早神就已经预备好差派佢嘅爱生，佢嘅爱子，佢嘅独生子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上为我哋赎罪。但系喺佢未嚟之前，系要做呢啲咁嘅工作嚟到替以色列人赎罪。嗱，呢一个咁嘅赎罪嘅仪式，我哋睇到有两点。第一点就系呢一个赎罪只不过系暂时性，因为耶稣基督系未嚟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说，他说祭司每年都要献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是没用，耶稣基督一次来到进入至圣所为所有人是赎罪，赎完罪之后他就坐低在神的右手边，一次过就搞定。但是在他未来之前，我们是需要这些动物暂时是遮盖住以色列人的罪。另外我们见到这个仪式是非常之繁复，你想想，一年一度替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赎罪，我们已经觉得很烦。这么多次又要审多次血，又要为自己赎罪，又要为以色列人赎罪。你想想，如果个大祭司要为每一个以色列人个人来到赎罪，一千个大祭司都不够，一万个大祭司都不够。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认为旧约神只不过是全部以色列人的苦，因为是一个全体的赎罪的仪式。去到新约呢，去到新约很不同了。去到新约有一节经文是很有意思，在加拉太书是四章四至到七节，这节经文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法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即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神到时间是啱啦，佢差派佢嘅独生子透过同女怀孕嚟到呢个世上，以致我哋同神嘅关系系有所改变。当耶稣基督系被钉死喺十字架嗰一刹那，有咩事发生啊？记唔记得？系遮住至圣所嘅嗰个幕子系从上至下系裂开嚟。如果是从下至上的是人就要掹开它，但是从上至下的是神打开了这个从至圣所里面发生的事打开了，以后这个救赎是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靠着自己是去接近神，不再需要是透过大祭司，我们不再是奴仆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仲将佢嘅灵系赐俾我哋，以致我哋系可以叫神做阿巴父。呢、这个就系加拉太书四章四至到七节所讲。所以去到新约，神就变成每一个人嘅父，唔再系全部以色列民嘅父。嗱，呢一个阿巴父呢个名字系非常之亲切。在圣经里面可以讲得这么多的名称当中是最亲切的名称。刚才我读过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神，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但这个名字真的非常亲切。我们讲完了这个父这个名称，但是未讲到天上的父，是天上的父，不要忘记了。这个名称好像有一个是矛盾在这里，一方面是很亲密，是我们的父，另外那个是什么？是天上，好像比较遥远，好像是高高在上的样。其实我觉得是有意的，是一个调和来的。有时如果我们只是有父呢，变得太亲密了。有时我哋自己嘅爸爸都系亲密过头噶，而家我哋啲人同爸爸揽头揽颈，好多人系嘛？哇，俾爸爸有花名噶，系嘛？哇，真系好亲密噶， 親密嗰頭就點啊？少咗啲尊敬噶咯，係嘛？唔係咁尊敬爸爸嘅。如果我哋太親密嗰陣時，嗱講到天上嘅父就俾我哋一個調和，嚇唔好話太過親密啊！你都要記得佢係天上嘅嗰位。嗱，一方面又唔好太親密，另外一方面都唔好好似係嗰啲猶太人咁樣。嗰啲猶太人係點啊？敬畏神，敬畏到驚啊，驚到連神嘅名都唔夠膽稱呼。嗱，呢個就唔好啦。太親密又唔好，太過係點樣講啊？太過怕呢個爸爸，太過怕神，亦都唔好。所以要有一個平衡。天上嘅父就俾咗我哋嘅平衡。一方面呢個父係點啊？係關懷我哋，佢係親切嘅，我哋可以叫佢做阿爸父，佢係知道我哋嘅需要。好似我哋地上嘅父一样咁亲近。另外嗰方面呢，另外嗰方面唔好唔记得佢系天上嘅神。以赛亚书系66章，以赛亚书66章系一节讲咩啊？天是我嘅座位，地是我嘅脚凳，呢位系至高无上嘅神。另外喺度诗篇19篇1节话：诸天述说他嘅荣耀。穹苍传扬佢嘅手段，唔好唔记得呢位神就系创造万物呢位伟大嘅神，所以有个平衡。我们在天上嘅父俾我哋一个好平衡嘅观点。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喺度60年代有时代杂志系出版咗好多好多相片，关于白宫嘅相片。记唔记得60年代系边个做总统啊？金乃迪系嘛？時代雜誌係出版咗好多照片嘅，照片係咩照片啊？喺白宮入面見到係金乃迪喺佢寫字台度喺度做嘢，四周圍咧見到佢個仔同埋個女喺度玩玩具，係嘛？呢、這個其實就俾咗我哋同樣嘅一個係平衡嘅觀點。一方面係美國嘅總統嘅高高在上，好有權威，好有勢力；另外嗰方面佢係爸爸嚟嘅，佢係父。你見到佢個仔女喺度四周圍喺度玩，你同我個仔女就唔可以入去嗰度玩，佢哋得啊，因為佢哋係金乃迪嘅仔女。但我哋見到我哋呢位神就係一方面係天上嘅神，一方面係我哋嘅阿爸父。嗱，有啲時間可以係講少少係神學，同今日嘅主題都有關。頭先講到贖罪係嘛？讲到赎罪，话耶稣基督为我哋赎罪。耶稣基督未来临之前，系有动物替我哋赎罪，系等待佢嘅来临。嗱，头先都讲过下噶啦，点解要赎罪？就系因为神嘅属性，神嘅属性有咩啊？佢系公义、怜悯，佢系圣洁，系嘛？佢系仁慈，但系佢嘅公义、佢嘅圣洁，以致系罪，一定要系得到系审判。所以呢个审判喺耶稣基督嘅身上，我哋所接受耶稣基督嘅人，而唔喺我哋嘅身上。嗱，呢个就系赎罪，呢个就系点解需要赎罪？神系公义嘅，就一定要赎被救赎，唔可以话就咁赦免咗你。如果佢就咁赦免嘅，佢就唔系公义嘅神。嗱，咁若果系神要系咁有咁多嘅系属性。你话你可唔可以分开呢？有啲人话：，我唔中意神嘅公义，唔中意神嘅审判，但系我中意神嘅仁慈，神嘅怜悯，我中意呢啲，可唔可以将佢分开嘅咧？有好多人系咁讲嘅，我唔中意神嘅圣洁。嗱，其实唔系自助餐，神嘅属性自助餐，你就话呢样我中意食，我攞多啲；嗰样我唔中意食，攞少啲，甚至唔攞，唔可以嘅。圣经其实解释俾我哋听，神嘅属性系用人能够系明白嘅字眼嚟到解释。神嘅属性唔系话真系分开咁多范啊，你可以话啊，我中意呢样，我唔中意嗰样嚟到分开。神嘅属性系成个完整，系成个整体嚟，分唔开嘅。只不过圣经用嗰啲字眼嚟到解释俾我哋听。嗱，我成日都谂有啲乜嘢好嘅例子可以解释呢样嘢，但系好难。讲到神就好难有好嘅例子，最好嘅例子我谂到其实都唔系咁好，但系都系同大家讲，有冇听过有人话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 不吃草，是吗？哇，你讲到那隻马，讲到它懂得担担抬抬，可以给我骑，都不知道多开心啊。哇，这隻马真是好了。可惜它抬得、光得、骑得，它又吃得呢，吃到我穷啊。最好是怎样？最好的那隻马呢，就是又担得、骑得、又抬得，又不需要吃的，那就真的好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你真的这样分开了，你说这隻马不吃，还是不是你先前认识那隻又骑得、又抬得、又光得那隻马，皮黄骨瘦了，没力的了，你再饿下添死埋添，马都没埋。是吗？你不可以将它分开的，你分开了就不是你那隻你认识那隻马。你如果你将神的属性分开了、拆开了之后，就不是我们认识那位神来的了。是 something else， 不是那位我们熟悉的神。那这个我都是知道不是一个好的例子来的，因为不可以将神和马来到比，是吗？而且马呢就是有限，神是无限。但是真的很难想得到好的例子，唯一想得到的就是这一样。咁咧就而家咧，另外有一樣嘢想同大家講，就係喺度呢個主題，我哋今日係天上嘅父。嗱，而家睇到美國有好多教科書教細佬哥嘅，都同佢哋講咩啊？爸爸媽媽未必係真係一男一女啊，可能係兩個男，可能係兩個女嘅，係嘛？亦都有好多嘅人話神唔需要一定係男性。可以是女性。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描述神的文法都是用男性的文法来描述，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描述神的隐喻，在圣经里面都是用男性来描述，例如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吗？不是说天上的母，所以我们知道有隐喻、有比较的时候都是用男性。第三样呢？第三样是三位一体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是男的，不是女的，是吧？所以神是男性，这个圣经所讲，但是有很多人希望见到神不单只是男性，亦都是女性。这个这样的想法不是很新鲜的了。其实在1973年已经开始，在40年前已经有人这样做，是有一个妇女运动的女神学家，她的名字叫做 Mary Daly， 她在1973年出版了一部书叫做 Beyond God the Father， 是超越父亲的神，是首先提到神是不需要是男士。在1992年 Wall Street Journal 就出了一段嘅有一段嘅係寫作，佢話而家有好多嘅教會已經係挑戰神係男性，已經向神嘅男性嚟到係挑戰。嗱，依個係1992年，係26年前，相信而家係更加不得了，有好多嘅教會已經係接受唔單止神一定要係男性，亦都可以係女性。喺佢哋嚟講，佢哋念主禱文。他们是念埋我们在天上的母，不会说念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么单止。那问题其实出现在哪里？问题其实出现在到我们读圣经是读得不是很小心。因为圣经说人是有神的形象。但是可能有很多人想起上来，就意味着神是有人的形象。调转了。我哋系有神嘅形象，唔系神有我哋嘅形象。如果我哋有神嘅，若果神系有我哋嘅形象嗰阵时，睇下我哋有男有女，咁当然神亦都系有男有女。但系我哋系有神嘅形象，唔系神有我哋嘅形象。嗱，神有我哋嘅形象就是大件事啊，弊家伙噶啦，因为我哋系罪人嚟嘅。若果神有我哋嘅形象，神都有罪，嗱呢样系大冇可能。所以我哋系要。读圣经读得好清楚，好多时人都系好中意用自己嘅智慧、自己嘅意志嚟到系寻求神，咁样就会出现问题。如果系用自己嘅意志、自己嘅智慧思想嚟到寻求神，我哋就会系塑造出一个神 是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神。这个就会代替了真神的地位，这样我们是要很小心。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下究竟我们是学到什么的功课，在今天的两节的经文。主要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六章是九节，还有在这里加拉太书四章四至到七节。六章九节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就是讲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为什么神是会成为我们个人的父呢？但我们看到其实经文里面是有三个应许，但是有应许都是会有是怎样回应，有应许就有回应，又有三个应许也都有三个回应。我们先看看是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讲给我们听，我们有是儿子的名分，有儿女的名分。这个是加拉太书四章所讲，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好像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这样去献祭，去透过祭司来到从神来到交往，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是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到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我很多时候，我有时候会跟弟兄姊妹聊天，我说聊起了之后发觉，哎呀，你家发生这样的事啊，我说为什么你不说我知道啊？我现在走来跟你聊天，你才跟我说。你估计弟兄姊妹会怎么说？哎呀，不好意思的，搞着你，你又住得这么远，不好意思。我有两个女的，你估计我两个女会不会不好意思的呢？我两个女不会不好意思的。我两个女不理你几多点钟，不理你有什么事，都会来找我的。而家嫁咗嗰个又可能揾老公嘅，但系好多时都会嚟揾我噶，唔会唔好意思噶。其实唔紧要噶，我都同你哋讲，有啲咩事你讲我听唔紧要噶，唔会唔好意思。嗱，所以我哋见到吓、啊，我哋两个女，我两个女就系乜嘢都会同我讲，唔会怕。啊，所以我哋如果同神真系有一个系，我唔系话我系神啊，但系即系话如果呢、这个。关系上来讲，是你不会怕不好意思。我们跟神也是一样，我们跟神的话，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什么不讲得给他听，应该样样都可以是跟他讲，就是好像我两个女儿一样。罗马书八章是跟我们讲，在世界上是没有东西是能够是使到我们跟神的爱来到分离，所以我们是不怕，样样事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个儿女的名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是钉了十字架之后，他复活，他未升天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会派保卫师在你的心里面。保卫师就是圣灵。圣灵是会引导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灵是会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想想，不是容易的，做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基督好的基督徒不容易，不是靠着你自己来到做，是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我们自己做就死了，做不出的。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每一个接受基督徒的，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是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在这里，以赛亚书57章是15节，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要使痛悔的人的心来到苏醒。有没有见到我们这一位神？虽然他是高高至上，但他亦都是同是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为什么痛悔谦卑？刚才我们讲了赎罪嘛。每一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见到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痛悔谦卑地接受神，这个是唯一的途径。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为因为见到人家有个好的见证，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好的老师，你喜欢耶稣基督的教导， 只有唯一的途径是能够是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为自己的罪哀恸痛悔，然后用谦卑的心来到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唯一的途径。只有这样，神的灵才会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第一点是什么？我们是有儿女的名分。第二点，我们真的要是认清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以致神的灵是会真真正正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是基督徒的样式。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我们是会成为后嗣。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祈求等候我们能够是接受我们天上的奖赏，我们能够得到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能够得到是有永生的盼望。那些侍奉的弟兄姊妹还有是期待可以得到是天上的冠冕。这个就是三样，我们记得我们有儿女的名分，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有是这个是接受产业的福分，这个三样。有了这三样的应许，亦都有三样的回应。OK， 那第一个回应是什么？我们要信靠神。因为我们有儿女的名分，我们要学习来到信靠神。我们很幸运，我们不需要是好像旧约的人一样，是扶老携幼这样带埋祭物去到圣殿。去到圣殿仲要睇祭司嘅心情喎。如果祭司心情唔靓，话你嗰隻係献祭嘅动物唔够圣洁，点呀？仲要分分钟揞荷包同佢买佢哋嘅私家货，仲要破埋财添。我哋真係好幸运，我哋可以直接咁去到神嘅面前。但係好可惜，虽然我哋有咁大嘅福分，虽然我哋有咁大能力嘅神嚟到帮助我哋，好多时我哋都唔去争取㗎喎。我哋好多时我哋都去忧虑㗎喎。我们不去依靠神的。在这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就是刚刚讲完主祷文没多久的经文讲什么？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我们真的要学习是信靠神，将我们所有的忧虑都是给神，因为我们是有这位天上的父，是大能的神。这个第一点，我们是要是学习信靠他。第二点，我们要服从他。但我们说每个神的儿女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到帮助我们是过着每一日。每一次我们犯罪，每一次好像我这样，我会发脾气，我会是不够容忍的时候，就是因为什么？我不听圣灵的话。当我们不听圣灵的话，当我们自我的时候，就会犯罪。所以我们是很需要学习来到服从神。当我们服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好的见证。这个好的见证就会是荣耀神。在这里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什么？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当我们是倚靠神，当我们是被圣灵带领有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将荣耀是归给神。这个是第二点。所以我们要信靠神，要服从神。第三点是不自我。这一点上次都跟大家讲过了。在主祷文里面你找不到，我不应该说找不到个我字，我应该说找不到单单个我字，只是有我们，是没有我的。是我们的，不是自我的。当我讲到神是我的天父，亦都是所有弟兄姊妹的天父，不是我一个人的天父。所以我们是一起，我们都是属于这个大家庭。但平时我们见到我们平时的家庭都有什么？都有争执，兄弟姊妹都有很多不和。我都听很多人讲，很多时节日都免阻阻，大家见到兄弟姊妹甚至会嗌交添。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例外，都会有摩擦。我们但是要记得，我们将来会怎样？会永远是一起的。 如果你而家都仲唔鍾意嗰个弟兄嘅话或者姊妹嘅话，你将来对住佢一世嗰啲先就大件事㗎喇喎。所以应该点啊，如果我哋真係同弟兄姊妹有不和嘅话，应该立刻係搞好嘅关系，以致我哋将来见到係会欢欢喜喜喺天上喺一起。喺诗篇23篇第6节话，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在耶和华的殿中。如果我们同弟兄姊妹不和的话，怎可以是用主祷文来祷告？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的父，亦都是那位弟兄或者姊妹的父。每次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提醒了我们同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有一样的父，都有一样的承继权。讲到承继权，是想跟大家讲多一只故仔，然后我就会是完结。这只故仔的主角是 Fred Craddock。Craddock 是一个是神学的教授来的。都几出名的神学教授。他出生在 Tennessee， 在 Tennessee 长大。他当他在耶鲁大学是教书的时候，他讲了是以下的这只故仔是给人听。他说他有一个暑假，他是回到 Tennessee 去度假。他是跟他的太太两个是去到一间是很小的餐厅，想吃一餐好的晚饭，两个人过一下二人世界，温馨一下，很开心。当他们在等着他们的晚餐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样貌是很奇怪，头发白色的一个人，一路在那逐张逐张台跟人家握手倾偈，在那行紧向他们张台。Craddock 就跟他的太太细声说，我希望他不要来我们的张台。他说搞住我们两个。怎知这个人真的去了他的张台上，一伸开只手出来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哪里来的？Craddock 教授就跟他说，我们是 Oklahoma 来的。这个人说，Oklahoma 好地方，他说但我未去过。跟着这个人就问Professor Craddock， 他说你是做什么的？Craddock 教授就说，我是教神学的，我是教是讲道是。哇，这个人听见了很开心，即刻拉张凳埋来，他说等我是坐低跟你们讲，我有只故仔想讲给你们听。Craddock 心想大件事了。拉埋张凳坐埋嚟添，每个传道人都有佢嘅故事，唔知又同我讲啲乜嘢故仔啦。这个 Craddock， 这个人伸手同 Professor Craddock 嚟到握手，话我个名叫做 Ben Hooper。OK， 跟住咧佢就话，佢话我咧就出世系喺隔离山嘅啫，唔系好远嘅，好近嘅啫。佢话我妈妈未结婚就生咗我。所以我小个嗰时嘅生活系好艰难。佢话我系上学嘅时候，嗰啲细路仔都会笑我，佢哋都会俾我啲好难听嘅花名，成日都话我冇爸爸。咁所以咧，佢话佢系小息嘅时候，佢都一个人坐，避开晒所有人，费事人哋整到佢好伤心。佢话星期六啊，同妈妈上街市啊，咁就大件事啦。他说拖住上街市，个个人对眼都好像想射穿我一样。个个人可能的心里面都在想，这个小老哥的爸爸是哪个来的呢？这样。他说他12岁的时候，他的教会是来了一个牧师，这个新的牧师。他说他自己去教堂呢，当然是迟到早退。迟先到，一早就走了，他怕同埋啲人在一起。他说有一个主日呢，他说当个牧师是做祝福的时候，我就想着快点是起身走了去，没人知道。怎知道个牧师那个祝福呢就快如闪电，啪一声就没了。跟着呢我没办法走不甩，就同埋啲会众一起出去啦。哇，那些会众个个都望住我，哎呀好难受。不知道他们的心想什么望住我。去到门口突然间有只好大的手拍在我的膊头那里。话佢12岁嘅细佬哥，突然间就大手拍喺佢手个身上，佢举头一望，原来系个牧师嚟嘅，嗰个牧师，嗰个牧师问佢：你系边个？佢话你个爸爸系边个？哇！呢个Ben Hooper 佢话： 當時我好似身上有個好大嘅疤痕，俾人又抹開翻呢個疤痕，好似有嚿好大嘅黑雲係遮蓋住我個頭，佢話。而家連牧師都係咁啦，令到我失望。佢好傷心。嗰、那個牧師低頭望住佢，好嚴厲咁望住佢，好用神咁望住佢，望咗好耐，跟住開始笑笑口咁講：啊，等一陣，睇到啦，睇到你似邊個啦。阿 Ben Hooper 覺得好奇怪，跟住個牧師講：你咪就係神嘅兒子咯。跟住佢大力咁拍咗佢一下，佢話：傻仔！咁好嘅承繼權，你仲唔去認領？呢、這個 Ben Hooper 佢同 Craddock 教授話：佢話呢一個係我一生人，人哋同我講一句話最重要嘅一句話，就係、是、傻仔，你有咁好嘅承繼權，你仲唔去承繼？跟住佢起身握下手，就走咗去同第張台講嘢。突然間，呢、這個 professor 記起啦。他那些 Tennessee 的朋友跟他說 Tennessee 的人是選了一個私生子是 做他們的州長，這個人的名字就是叫做 Ben Hooper。 這個牧師跟 Ben Hooper 所說的這句說話，傻仔，這麼好的承繼權還不去認領，是跟我們每一個人說。有什麼承繼權啊？剛才說過，能夠成為神的兒女，能夠有這麼好的名分，我哋有聖靈喺我哋嘅身上，能夠係帶領我哋過住我哋每一日。我哋仲有咩啊？仲有好好嘅產業啊！有永生嘅盼望，有榮耀嘅身體，仲可能係有冠冕等住我哋。咁好嘅產業，在座若果有未信嘅朋友，若果你未信嘅話，真係唔好等啦！咁好嘅產業仲等緊乜嘢？嗱，仲我哋係已經信咗嘅弟兄姊妹點啊？我哋。信咗噶啦，攞咗產業噶啦，但系我哋有回應要做，系嘛？我哋嘅回應系咩啊？我哋嘅回應系要信靠我哋嘅呢位父啊，唔好样样都系自己憂慮，我哋要信靠佢，我哋要服從聖靈，我哋要被聖靈帶領啊，然後先至能夠系有一個好嘅基督徒嘅樣式嚟到系將一切嘅榮耀系歸俾神。我哋亦都系唔好自我，我哋要彼此相愛，做一個榮神益人嘅教會。是将一切的荣耀是归给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主祷文、你就是那位天上的父，让我们实在感谢你。一方面你就是那位在天上至高无上的父、至高无上的神，另外一方面你就是那位是亲切的父，让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以致你是能够是作我们随时的帮助，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有这个心、如果未接受你的人是能够接受你，能够是承受这个产业，成为你的儿女，被圣灵带领，以致是能够是有、将来的盼望。我们亦都接受了你的弟兄姊妹，与我们都能够是继续信靠你，是能够有一个是服从圣灵的心，同埋是彼此弟兄姊妹相爱的心，愿我们一起都是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是起立，是念，不知道为什么不动三一颂，我们一起唱三一颂。